尘封的旧事，闻听历史与回忆。欢迎收听旧闻节目《往事》 第69集。李莲英一看慈禧太后有些生气，急忙跪下磕一个头：“ 奴才说话不当，惹老佛爷生气，奴才罪该万死，请老佛爷恕罪。”“ 没事啊，起来吧。”其实啊，慈禧太后还是挺愿意听听李莲英见解的。慈禧太后遇到疑难的事情，有的时候经过李莲英在旁边轻轻的一点拨，顿时便会茅塞顿开。慈禧太后又开口了：“ 小李子，你还是说一下你的意见。”“ 老佛爷自认为归正以后会享受几年清福吗？”“ 那还用说？ 老佛爷和皇帝的关系与醇亲王与皇帝的关系比起来，哪一个更亲密些？”“ 好像皇帝与醇王的关系更亲近一些。” 慈禧太后想了想说着，她认为皇帝对自己亲近，惧怕自己，完全是出于自己的权威，而皇帝和醇亲王却是父子关系，从感情上来说还是他们的关系更亲近一些。“ 老佛爷，这就是了，皇帝亲政以后，醇亲王就是理论上的太上皇，虽说他没有做事实上的太上皇的野心，如果皇帝再对父亲稍加亲近一些的话，那实现起来就更是易如反掌了。到时候不知道老佛爷这个皇帝的亲爸爸将被放在哪里呀？” 李莲英说起来头头是道，滔滔不绝，俨然一个口若悬河的政客。“ 是啊，哎，我怎么没想到这一点啊？到时候我不就成了一个多余的人儿？那还有什么清福可享啊？老佛爷，还有啊，看皇帝有的时候那桀骜不驯的样子，完全是一种在老佛爷您的权威和尊严之下的一种忍耐。老佛爷，您一旦归正，权力交个一干二净，皇帝还能像现在这样听话吗？依奴才看，到时候皇上不是老佛爷可以驾驭得了的。” 慈禧太后仔细想想，李莲英说的有道理，自己虽然也想到皇帝惧怕自己是因为自己的权势和威严，但是并没有往更深的地方去想。刚想再夸奖李莲英几句，又恐失了自己的尊严，让人觉得自己考虑问题竟不如一个奴才考虑的周到和细致，还又想再往下听一听李莲英的见解，于是便对李莲英说：“ 你再往下说说看。”“ 老佛爷，再有就是这些王公大臣们现在对您老佛爷是毕恭毕敬，唯唯诺诺，可是一旦您老佛爷归正皇帝，皇帝大权在握的时候，这些王公大臣们毕恭毕敬唯唯诺诺的，依奴才看来就不一定会是您老佛爷，而是皇帝。到那时候老佛爷您还真不知会到哪个地步呢，所以奴才为老佛爷的将来着急，以至于弄得闷闷不乐，郁郁寡欢。奴才一片心思全是为了老佛爷您，请老佛爷明察。” 慈禧太后听了李莲英的一番分析，情不自禁地点了点头，暗暗地为李莲英对自己的一片苦心而感到激动。慈禧太后知道李莲英不会只这样分析一番就完事儿的， 他肯定还有自己的一套办法。但是按照李莲英的性格，自己如果不去先问的话，他一定不肯自己先说出来，因为他做什么事都是小心谨慎，给自己的退路留有很大的余地。 小李子，那你说现在该怎么办呢？ 其实啊，李莲英早在心中想好了对付此事的办法，只是等着慈禧太后问他该怎么办，这时便不慌不忙地说： 奴才认为第一也是最重要的，要暂缓归政几年，第二在这几年中要对皇帝再好好的开导开导，恩威并用，最好能让皇帝服服帖帖的从心里面听您老佛爷的话，第三还要大力提拔一些对您老佛爷忠心耿耿的干将，让这些得力干将在以后来牵制皇帝，使皇帝不能对您老佛爷有所异心呐。 这些话也正是慈禧想说而没有说出来的话。刚才在李莲英做了一番分析以后，慈禧太后就迅速地在脑子里闪现过这些办法，只是啊，还是很模糊，不系统也不完整。经过李莲英这么一说，顿时明朗起来。 好，第二和第三都好说，小李子，只是这第一嘛，已经颁布了归政的懿旨，还怎么好收回成命啊？ 这还不好办，发动王公大臣上几个请老佛爷您暂缓归政的公折，老佛爷您再出来一表示不就行了吗？ 哈，此计大妙，但是不过呀，总得做出点姿态才行。 老佛爷您就放心好了，此事就包在奴才身上。 然后李莲英又趴在慈禧太后的耳边小声嘀咕几句，只见慈禧太后眉开眼笑地拍了一下李莲英的肩膀： 还是你行啊，小李子。 慈禧太后突然颁布归政懿旨，倒是各个王公大臣也吃了一惊。吃惊最大的莫过于醇亲王，他作为光绪皇帝的生父，掌管海军，平时就心惊肉跳，担心慈禧太后记恨自己而遭到报复。醇亲王恨恨地骂着： 这个心狠手辣的女人，不知道又在耍什么花招，是不是真心打算归政自己的儿子？如果真心归政就好了，等这个女人一旦丧失权力，自己再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担心她的记恨和报复。自己又是皇帝的亲生父亲，哪个敢对自己不尊和不敬呢？可是如果他只是想掩一下人的耳目，不是想真心归政，或者是有意试探呢，自己坐在这儿无动于衷，那最后肯定会遭殃。但是自己如果阻止的话，说不定那女人来个假戏真做，再晚归政几年，那自己还得在他的羽翼下小心谨慎地待上几年。那无论对人的肉体还是人的心灵，都是一种极大的摧残。哎，想不到这事还真那么难办。 醇亲王正在那里长吁短叹，不知所措之时，忽然家丁来报 李大总管求见王爷。李大总管，他来有什么事啊？难道他是专为此事而来？他是慈禧太后最宠爱的亲信太监。慈禧太后有什么事，总是对他说。慈禧太后归政的本意何在？他是应该知道的。我得暗暗地探听一下。 让他进来。 家丁走后不久，醇亲王就听到了由远而近的脚步声。醇亲王急忙整理一下迎出去，接住李莲英的手说：李大总管驾到，有失远迎，失敬失敬，不知总管大人大驾光临，有何赐教？ 哎，王爷说哪里去了，莲英只是来看看王爷贵体是否安康。 李莲英到底是真人不露相，故意掩饰着。 哦，那就太谢谢总管大人，我的身体很好。 接着两人之间是一种尴尬的沉默。醇亲王心想，你李莲英肯定是无事不登三宝殿，既然你来了，肯定是有求于我，难道还先让我开口不成吗？李莲英心里也想， 我是专为老佛爷归政的事而来，虽然是和你商量事情，到底也是关于你吗？我就不信你会对老佛爷归政的意旨无动于衷。哼，说不定你自己心里比我还急呢。难道我不说你就永远成了哑巴吗？ 最后还是醇亲王打破了这尴尬的局面。李莲英是一个太监，但是由于受到老佛爷的宠爱，在宫里可以说是一手遮天的人物，自己呢还是对他尊敬点好。他没话找话地说，老佛爷这些天身体还好吧？ 老佛爷身体不错啊。 李莲英回答完又不说话了。醇亲王心想，看来这事儿还得我先开口，我不问他，他是不会先开口的。醇亲王终于忍不住了， 李大总管，老佛爷归政的事你听说了吗？ 听说了一点，不过还不大清楚。 李莲英心想，果然不出我所料，他比我还心急呢。 李大总管，你说老佛爷归政的本意到底何在啊？ 李莲英没有直接回答，而是反问了醇亲王一句， 王爷以为呢？ 醇亲王没想到李莲英还会来这一手，不知所措地答道， 我认为老佛爷不应该这么早归政，皇上才刚刚16岁，还不完全懂得事理，更处理不了国家大事，再说老佛爷还正当年，精力还旺盛着呢。 醇亲王也没有说出自己的心里话。李莲英知道醇亲王在慈禧太后的威严之下生活的并不自在，他这一番话绝对不是他自己心里话。不过李莲英有他自己的打算，所以他还是顺着说， 我认为王爷这话算是说对了，我就感到奇怪，老佛爷平时从没对我说过要归政的事情，怎么突然颁布了归政懿旨呢？ 那你认为老佛爷 不是真心要归正皇帝了？ 我是这样认为的，老佛爷经常给我说，他老人家立皇帝的时候，曾经做出了两条保证，这是大家都知道的。其中一条是一旦皇帝长大成人后，老佛爷就行归正。如今皇帝已经渐渐长大，是该老佛爷归正的时候了。但是他老人家实在不愿意把这个没有经历好的烂摊子交给一个刚刚长大成人的皇帝，以免以后的皇帝为难。他老人家想再过几年把一切都治理得好好的，交给皇帝一个太平昌盛。到那时候，他老人家就可以放心的归正皇帝，而自己也可以享几年清福。 纯亲王知道，慈禧太后想归正，也许是真的，李莲英传达的也可能是他的意思，但是又想归正的原因却不一定是真的，也许只是一个借口。慈禧太后当初立自己的儿子为皇帝的时候，想到的可能只是便于自己揽权，从来就没有为自己儿子想过。但是不管如何说，慈禧太后现在是不想归正，自己如果违抗这个意思，也许就得遭殃。 李大总管，那我现在该怎么办呢？ 李莲英此行正是为了传达慈禧太后的意志，问李莲英怎么办也许最明智。 我看呢，只有王爷亲自面见了，能把皇上一块拉上面见，那更好。 哦，那就试试看吧，也只有这样了。 然而没有等纯亲王去面见，就受到慈禧太后的召见，并且皇帝也在座。由于纯亲王与皇帝是父子，礼节上有所不方便，所以慈禧太后在召见纯亲王的时候，皇帝向来不在座。这天忽然在养心殿相见，纯亲王一时有一种手足无措之感，不过稍微一想，思想上也就转过弯来。皇帝虽然坐在御案之前，而慈禧太后却坐在御案之后，纯亲王跪在儿子面前，只当是跪在慈禧太后前就是了。这时候慈禧太后开口了： 皇帝今年已经16岁了，已经长大成人，这书啊也读得不错，我想啊，明年正月里皇帝就可以亲政了。我已经忙活了20多年，已经心力交瘁，也该歇歇，享几年清福了。 纯亲王早知道会有此举，急忙跪下来高声地说：请皇太后收回成命，眼下时事多艰，正需皇太后一力维持。皇帝虽然已经16岁，书也读得不错，但是在主持朝廷大政方面还有一定差距，如能再多念几年书，将来主持起政务来才会更有把握。依臣所见，皇太后暂缓归政几年，这不但是皇帝之福，也是社稷臣民之福啊。 垂帘呐、啊，本来是权宜之计，皇帝成年了，我也该歇歇了。你呀， 也应该为我着想才好啊。 皇太后的话实在让臣汗颜无地，只是臣无才无能，处处让皇太后操心。目前政务稍稍有些起色，皇太后在这紧要关头撒手不管，这非国家之福，请皇太后三思。 醇亲王说完仍旧跪着，拿一拿皇帝的龙袍，又指了指地上，示意皇帝也跪下请求。然而皇帝坐在御案前，始终是一言不发，只是静静地听着慈禧太后和醇亲王的对话。光绪皇帝从小就生长在深宫里，只知道对慈禧太后唯命是从，从来不敢有半点违抗。他认为慈禧的一切全是对的，只要自己听话就不会犯什么错误。这次见醇亲王示意他跪下附和醇亲王请求，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便稀里糊涂的跪下说， 醇亲王所请求的也正是儿子想要说的话，儿子现在还年轻不懂事，处理起正事来难免有偏颇，请亲爸爸以社稷臣民为重，再为儿子操持几年，好让儿子再好好多念几年书。 说完磕了一个头，依然长跪不起。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旧闻节目往事，欢迎您继续关注节目的更新。 不再怀念过